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 城寨见。 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小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 ？D 大调不如屙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边首系幻想交响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系粉岭饮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听老汉推估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见。老汉推估。 究竟乜嘢系潜意识？人有冇灵魂噶？社会上咁多奇形怪状嘅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系咪有得解释嘅咧？啲人话已经系科学同埋灵性结合嘅时代，心理学家又点样睇啊？我系安静，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到两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面告诉你们知。 我哋咧頭先咧就同阿陳家洛啦，咁啊佢係咧依個浸大嘅政治及國際關係嘅副教授，咁佢講到咧其實咧一個叫回音效應啊，即係喺美國啊裏邊咧，譬如民主黨人或共和黨嘅人咧，好多時候聽翻自己嘅聲音。OK， 好似個山谷裏邊嗌聲我最偉大，你聽到全部人都和應。其實喺你嗰個山谷，喺美國或者全世界都好多個山谷嘅。咁啊，各自咧就為政，尤其是佢自己嘅社交媒體裏邊咧，聽來聽去咧就同聲同氣，叫有個更字深啲嘅字咧叫做同質化。 homogeneous 同質同埋會走偏鋒咯，即係你要搶眼球啊嘛，即係你即係等於和你飛咁，大家覺得和你飛咯，咁點啫？咁佢要爆啊嘛，即係要大家揾啲嘢出嚟講。咁即係呢啲嘅政治嘅 rhetorics 咧，叫修辭學嘅嘢咧，其實已經係其實我哋都識噶啦。講真，我識乜嘢啊？你哋玩 Facebook 玩咩都好，你好清楚其實大家係做緊一個乜嘢嘅動作。 係 嗰個回音谷效應嗰個走偏。偏锋的情况已经是很多研究是揭示了出来，只不过怎样由一个网络世界或者自己各自各精彩，我有我的回音谷，你有你的回音谷，当中可以有阵时叫做落翻地， 是 啊，即系唔好成日 online 去自言自语， 但 走翻出嚟落翻地咧，嗰、那个就系嗰个困难嘅地方咯。 落翻地咧，即系 convert OK into reality。即係個真實世界， 英文叫 get real。 get real，OK，、okay? 我真係識，即係唔識啲字音，唔夠年青啊。 get real，OK，、okay? 係有好大落差嘅，相差好遠嘅。咁所以咧，選舉嘅時候咧，係你預測嘅同埋實際個結果咧係唔同嘅。OK， 美國共通啊，香港啦，喂，我做翻啦，我哋有冇盲點咧？ 睇阿梁振英話好，我哋要一帶一路嘛。即系梁振英觉得我哋哇唔得啦，你班人港珠系咪？而家介绍你去一带一路，即系话时话可能我系一带一路嘅即系始作俑者。讲下，讲笑咁讲啦，都唔用我唔用中共嗰啲论述嗰啲语言嘅。但系你话去到东欧吓，去嗰啲可能系未去过一少去嘅地方，寻找文化交流，系咪？即係溝通得好啲，即係認識多啲，睇下咩機會，有咩挑戰，有咩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喂，我哋做政治研究、國際關係，比較各個文化、民族嘅歷史、政治制度咧、政策咧，同埋我哋成日都做噶啦，係咪？即係唔需要有一個叫一帶一路嘅東西叫我哋去學習。咁亦都好搞笑、尷尬咧。我覺得成日而家政府就話你哋大學嗰啲人國際化不足。 嗯。 要國際化多啲，其實我哋大專院校咧就成日都已經係大染缸嚟嘅啦，乜人都有啊，咁就成日攞啲指標就話你得嗰3%、6%、4%，即係國際化程度不足咁樣樣。但係我哋唔係睇呢啲咁硬嘅數字啊嘛，我哋睇嗰個文化內涵啊，我睇價值觀嘅內容啊嘛。咁所以即係我覺得要有一啲嘅反省。你講得啱啊，湛兄，即係我哋有冇啲叫做盲點嘅地方咧？ 嗱，今晚咧個節目咧個標題嘅，就今年明年就 誰帶誰撈 ？OK，即係今年啦，將盡啦，今年將盡咧，明年咧就好快開始啦，幾日之後啦。咁啊，誰帶誰撈，即係話邊個帶領我哋去邊個嗰條路？咁你講嘅一帶一路咧，就係呢樣嘢啦。喂，一帶一路咧，咁即係話要國際化，咁我唔係大學裏面嘅成員、教職員之類咧，就話好多嘅講法都話喺大學裏面咧，咁多大學裏面咧，所謂國際化咧，只係咧依個大陸嘅學生係居多嘅啫，其餘國家嘅人咧係少少到咧係 insignificant 啊，唔可以 mix a difference。 我明白啊，這個永遠我哋都吵得好犀利。即係個原意咧，就係話我哋有大學裏邊啦，本科學生20%咧，就係喺即係非本地。 嗯、 用呢個字咧，其實都好搞笑，非本地呢個講法。咁結果非本地梗係包括中國大陸嚟㗎啦，係嘛？咁但係發覺喂，原來喺即係非中國大陸嘅咧，可能係唔夠5%嘅。係。其他啲全部都係中國大陸嘅，咁呢個就係失敗呢個政策。但係我哋諗緊原意係咩咧？就係我哋香港嘅學生。是要有世界視野，有一種即係你無論去到邊一個地方，你都會欣賞、接觸、反思、批判，然後學習、認識翻自己。其實我哋回歸之前咧，即係97之前咧，我哋有一個講法，人類學我講香港人係咩咧？叫做 marginal people。咩叫 margin 啊？講得好難，叫邊緣喎，唔係個意思唔係咁。就係話喺你話大中華一個文化體系，然後就英美一個文化體系。中間我哋揾到一個我哋嘅特別嘅定位，香港人 係 好特別嘅，係好正嘅， 是你说学贯中西或者沟通两种异地文化，我们都可以完全呢是成功做到的，恰到好处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成功之处就是这些地方。那我就想成全，就是或者传承我们这个香港人这个这么特别的，不单止只是中西，我们去多些地方看多些东西。那所以我其实一早已经跟大学那边讲，或者跟政府讲，你不是帮我们香港人的学生大专生后生者什么都好，俾佢哋喺外國一個學期、半年嘅時間去生活、去體驗、去交流，即係咪開始搞啲咩 working holidays 嗰類嘅嘢咧？但係就唔好咁少啦。每一個學生都有一個機會做交流生一個學期，咁呢一個對佢哋嘅衝擊，對佢哋認識自己本身，作為一個人喺呢個世界當中、地球村裏邊嘅一個人，佢一個國際視野，佢一種嘅即係人民嘅精神。價值觀的發展來說呢，是一定是很多好處咯，即尤其是年輕那幾年開始去成長去找自己的路的時候，給到這些衝擊他呢其實是好事。以前是反過來，我要自己找的，很辛苦的、即我自己要去波蘭，要去歐洲讀書。我告訴你，那時候我中大畢業1990年，很多老師都說你傻的，你即是說我傻、為什麼我為什麼傻，你是香港人嘛，你當然研究中國的啦，你沒有研究歐洲的嘛，你研究歐洲做什麼關你什麼事呢，就是那種的很狹隘的那種的管見，我叫做其實都根深蒂固，現在都還有的。所以我們應該是越早開始給多一些機會他們接觸，等於我的學校有歐洲研究課程、很辛苦的，要學法文德文的，但對學生來說呢是一個很好的鍛鍊，在他的成長過程當中一個好的鍛鍊。我就希望有多一些、系統一些的這種的國際化，就不是說政府搞過什麼一帶一路獎學金去呼應習近平呢，或者習總呢，沒介意啦，習總啦、即是他那種一帶一路 簡稱而 已，那你跟著去啦，然後叫人來讀書啦，那我們的學生不可以出去讀書，我們在這裡等人家來、印尼啊、韓國啊、什麼地方，這個不是一個好將教育放在、即核心開發我們香港人的國際視的一個政策，而只不過是一個不要介意政治的擦鞋的一個手法，所以我們很反對、我在立法會那裡 擦多了， 是擦得太用力，那些鞋油太多太重手、你問我，我們香港人其實 我看回香港主流傳媒呢，很多一些國際的花絮、很多這些的節目，大家有心 去看呢，你實找到、BBC、CNN、HK、韓國的哪裡的都好，可以有多機會接觸到，即我想我不會相信香港人只得 shopping 一招的，或者去留意住哪一個地方買東西便宜，去哪裡拿一些好的水貨什麼都好回來、我相信我們香港人，我依然是覺得我們有一種很多機會、是有很多機會接觸到這些國際的訊息，可以將這些討論拉回來，不過跟著怎麼處理那個問題了，還是消費完一個新聞或者看完一些趣聞之後，有沒有一個機會可以再去深入去想一想、我們香港這個地方怎樣取長補短呢，但這方面呢就對不起了，做不到了。為什麼呢？因為大學可以做的很有限，即是很多人都走不出象牙塔。第二呢，政府大家就是 為了自己要做自己的工作，就是少做少錯，很多這些他都不敢去冒險去想去傾， 是公務員心態。 公務員心態，但是不要計啦，你啲問責局長即係用黑劍算把啦，佢又周遊列國啦，佢又好有國際視野啦。但你睇唔到有啲咩攞到翻嚟，佢自己好似好威咁樣周圍飛。放假多過做嘢。 唔可以咧，兑換成為對香港教育界。 係啦。 的貢獻， 他呢就告訴你我去過哪裡，所以我厲害過你，我認識多過你，我見過誰那些呢，即是等於我見過 Steve Jobs 那些壞蛋，就是最多就去到這個 level 而已，其實是一個很低層次，大佬不要玩我們啦， 是很低層次， 即是很低層次，即是我們笑到碌地，但不要緊，冤豬頭都有文被菩薩的嘛，即是蔣麗雲、民建聯那些就會撐你的啦，那班即是什麼都是政府對的啦， 可能掩住心的啫， 那是但你很虛偽咯，老實說，即我們是要一種、叫一個機會呢，我們這班即這班叫高官、喂大佬三十幾萬又說要加人工，麻煩你、你用我們納稅人的錢周遊列國都好、你真的學到一些東西回來，真的令到我們有一個好的即有效而有利於我們香港人 去發揮到我哋嗰個文化傳承嗰種嘅國際觀，嗰種嘅國際視野，唔單止淨係所謂中英或者中美英，而係真係再闊闊少少得唔得咧？我覺得我哋呢方面真係有好多盲點，個盲點亦都喺呢啲地方。好多時係政治啊、政策啊、管治去局限翻我哋自己香港人。 好嗱，呢個嘢你提出一樣嘢，我陣間會問你嘅。 好啊， 不過咧，我驚我唔記得啦，唉，我都好鬼老啊。我想你頭先講到一帶一路，咁、 啊、 我起個標題咧叫做咧 誒誰帶誰路， 誰帶誰路。咁、嗯、一帶一路會唔會 work？ 我想簡單啲問你。 你講乜嘢一帶一路會唔會？ 習近平提出嚟嘅一帶一路會唔會 work？ 佢其實個骨子裏係咩事？我話俾你知咩事？歐美世界，我因為我東歐好多接觸啦。嗯嗯其實對他來說大家都是談生意而已是即其實借一個一帶一路的那頂帽、 嗯、 大家就想想譬如波蘭告訴你即是我屬波蘭為例他們想賣什麼呢賣蘋果給中國 哇 那你就普通跟他講一下這些、譬如說喂談生意啊賣蘋果啊賣農產品呢可能平時會面對很多釘的、 嗯、 碰壁碰釘但忽然間呢哦，習總講咗呢個咩一帶一路啊？誒，我哋話呢個一帶一路下邊嘅一個新遊啦，咁就 是 向你傾銷蘋果咁。 嗯， 於是乎大家就覺得政治上咧，嗰啲大陸嗰啲共幹咧叫做， 嗯， 好似好難為情喎，落唔到台喎，你開宗明義話同我哋一帶一路啊嘛，咁、 嗯、 所以佢咪同你要諗下點樣一帶一路落去咯。 哦，即係用打做一帶一路嘅旗號， 所以其實大家都喺度揾緊石啫，老實講。揾、啊、石。 不過補充少少嗱，可能我依個資料你哋可以翻去 check 下噶啲網民或者係觀眾嚇，其實咧波蘭真係出好多蘋果噶嘛。 誒， 因為佢個地理氣候， 佢蘋果批唔錯嘅。 批唔啱，不過話你聽，係即係中國原來咧，好似係出蘋果係 number one 嘅啦，已經。啊，中國好多嘢可以做到 number one 嘅，即係最近咧睇個 National Geographic 嘅紀錄片啊，佢唔知啊陝西省啊山西省嗰度，佢話咧誒個蘋果咧。佢嗰度出到咧係全世界第一嘅，以數量 係 未必係嗰種啊，但係佢好多攞嚟出口嘅， 咁咪咯。 同埋呢啲蘋果咧靚嘅拎出去超級市場啊、街市賣啊，大陸叫市場啦嚇。你香港你講市場，你唔知係乜嘢，以為呢個金魚缸啊，交易市場、街市賣或者超級市場賣， 唔係講農產品市場啊， 農產品市場啦 嚇。 靚攞去賣，其實咧嗰啲冇咁靚咧，係攞去做蘋果汁或者係蘋果醋啊嗰啲嘢㗎啊， 蘋果 jam 啊，諸如此類咯，好多好多。 嗰套紀錄片唔係 National Geographic， 係 Discovery Channel，Discovery Channel， 佢係講嘅，佢話嗰度咧好似係一帶一路即係中國絲綢之路嘅口啊嗰度。咁啊 ，anyway， 佢講到咧就係呢、这個世界貿易啦，咁波蘭要賣蘋果嚟中國，點解中國數量蘋果數量係超過全世界 number one， 佢都要入口咧？就話其實呢啲就係貿易，即係取長補短， 亦都有政治考慮嘅，即係好多嘢就係話，即係中國要發財立品啊嘛， 係 難聽啲講，即係大家唔想成日都覺得中國係暴發户咁，即係但係佢事實上都係好暴發户啦，你見到好多好粗魯、粗暴嘅嘢一時一樣。係咪忽冷忽熱咁樣但係佢要話要文明啦嘛，小康啦嘛，諸如此類啊嘛，咁發財立品啊嘛，咁所以透過呢啲嘅包裝咧，政治修辭嘅包裝咧，其實想話俾人知咧啊，我哋而家嚇禮儀天下嘅，我哋同你傾生意嘅，我哋一個叫做一帶一路嘅戰略或者策略咧，就等大家可以勾到大家對方，揾到啲嘢嚇，就唔好當正我係即係純粹得一招就係威脅你。或者係令到你擔心嘅，我都會同你deal嘅，傾生意嘅，講道理嘅， 咁咯。Just businessman, OK？ 佢話我哋傷嘅你， 即係我唔會攞支炮嚟到去逼你開你個港口嘅。咁我 但係成唔成功咧？因為我嗱我以我個副線形式咧，一帶一路一帶就陸上嘅咧，路就海上絲綢之路啦。 冇錯， 海上絲綢之路一早通咗，一早已經通咗。如果係非戰爭狀態的時候咧，個問題唔大嘅。啊，戰爭就另外一件事啦。 其實都係即係我唔講埋後邊嗰三粒字，一啖砂糖。 係 點解一啖砂糖咧？即係大家都知啦，大家揾食做生意咩、都好，一帶一路同你講啦，同你做啦，即係嚇啊南太平洋啦，咁搞一大輪嘢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邊咧？喂，咁你喺南沙群島？係嘛？喺嗰啲礁島上面，你整個軍事堡壘， 你一個填海造 地，你嗰度擺軍人、擺雷達、擺飛彈、 啊，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咁你又圍住台灣走兩個圈，或者飛兩個圈，咁呢啲其實係咩一回事咧？咁所以即係唔好介意，即係大家都明喺度做緊啲乜嘢，一手硬一手軟，一啖砂糖一啖 檸檬嗰啲嘢。 咁所以嗰種對於中國崛起嗰種叫做英文叫 mixed feelings 咧， 係 其實好清楚。 呢個悲喜百感交集啦嚇，悲喜交集啦嚇。 咁所以大家係要。大家是要叫做行住鏡住，同埋你要知道咧，真係呢個本質問題啫嘛。你中共始終都是一個即係獨裁嘅政權， 係 人治， 嗯， 人治唔係法治咩都，佢可能同你講法律，但係其實佢最後都是一個忽冷忽熱嘅，你唔知佢開邊招開邊飯嘅任意妄為嘅一班人，係咪啊？即係我哋即係你話誰大誰老啊嘛，講得啱啊！而家大家以為係嗰個核心，即係集核心啊嘛，帶住咁，但係你發覺喂，都好多嘢估佢唔到啊，唔知佢開邊招啊，係咪啊？即係以為啊六八九又得，咁忽然間又唔得喎，咁而家到底係林鄭帶香港定係曾俊華帶香港，還是係邊個帶香港？ 仲有上個台帶我哋行條乜嘢路？ 大家就等緊呢個紅黃綠轉燈都仲未等到喎，等到而家喎，大家都喺度被動咁望住，即係既悲又喜喎。 啊，咁簡單啲咁講啦。海道講咗啦，海道如果係個情況係咁噶啦，陸路咧，你覺得點？我覺得咧就唔係大陸冇唔想，唔係歐洲唔想，但係通過中亞地區呢個伊斯蘭世界咧，唔係容易嘅。 第一， 因為中亞國咧其實係俄羅斯嘅範圍，儘管所謂獨立國，其實咧俄羅斯係講掂數控制曬佢哋嘅。OK， 俄羅斯肯唔肯鬆張俾你中共？此其一。第二。他們是穆斯林世界，穆斯林世界他們的思考方法和我們華人或者西方那個務實主義或者世俗的是不相同的。第三，他們就是發展是相當之落後的。我記得大半年前或一年前我看過大老本雜誌，咁咧佢就啲記者就去哈薩克斯啲坦去採訪嘅，咁佢寫一樣嘢咧。我好深印象，佢話搭佢當地嘅火車，除咗佢哋係用呢個內燃機車，即係燒柴油嘅之外咧，原來啲暖氣咧就唔係一個我哋而家本港嘅電咧去推動嘅暖氣啊，而係咧每一卡每個車廂咧係有一角落咧有一個房仔係燒煤， 哇！ 燒煤然後都風谷。嗰啲暖氣上去，等佢哋成個車卡暖嘅，呢、這個已經係十分之落後，一樣嘢夠啦。因為我哋聽都未咧，甚至大陸都唔係咁噶啦，佢係用電嚟令到係有暖氣嘅，電嚟帶動有暖氣。咁啊，嗰度地方係十分之落後嘅。儘管可能當地部分人都係想啊同呢個大陸或者最好做好中間啦嚇，中間又有生意啊，呢、這個唔係容易嘅。而第四咧就話咧中亞地區咧。其實從來都不是漢人，如果簡單中國簡好格粗略咁講，唔係漢人的勢力範圍啊。 當然不是勢力範圍啦，亦都唔會係輪到北京去參與嗰個可能係美俄的角力喺中東地區，或者係即係俄羅斯喺佢嘅所謂後花園咧，即係格魯吉亞嗰啲即係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嗰啲地方繼續作威作福。哈哈爸爸，中國梗係會唔會，梗係唔會即係插隻手落去嘅。不過我想即係舉一個即係一個現象俾大家知道咧，就係、是以非洲呢個地方為例，非洲亦都有穆斯林，亦都有嚇，亦都有其他嘅即係文化背景嘅一個好複雜嘅一個大陸地方。呢、這個地方當中咧，中國咧已經係贏曬， 係 贏邊個咧？贏咗歐洲，贏咗美國，因為咧。傳統嚟講咧，美歐呢啲地方咧就會去，當然佢會繼續係後殖民時代，繼續揾食啦、做生意啦、住處女啦。咁但係佢又要正直正義啊嘛，所以佢都條件嘅。你要攞我哋啲錢貸款或者投資嚇、啊，不論係私營嘅或者係公營嘅都好咧，或者係銀行嘅貸款咧咩都好咧，你就要做一啲嘢，代價條件。但係中國去到咧唔使嘅。啲國企就係你要幾多啊？哦，幾多個億話？哦，小事小事。 小事小事。 啊，我著辦，擺低。啊，你諗點做？我信你。嗱，佢就係銀彈掟落去啊嘛。 咁你諗下嗰啲咩站咩咩 Gambia 啊，即係嗰啲啊，即係 Zimbabwe 啊嗰啲，老實講，佢都覺得 中巴布韋 啊，哇！我受咗你英國佬氣啊，受咗好耐，我受咗呢啲即係白人世界氣受咗好耐，我做乜鬼而家中國好啊？有嚿錢抌落嚟啊！ 得啊！啊，今日新聞講話呢個中巴布韋呢個大陸俾俾咁多錢啲債咧，用大笨象嚟呢個象嚟去還翻俾你啊！ 象牙貿易嗰啲非法貿易，你明明到就係嗰個問題就係呢一度啊嘛，即係佢而家唔計，佢不計成本，唔講任何嘢啦，唔講條件啦，你攞去使啦。我亦都有個學生咧，就都第一份工啊。佢話：喂，30,000一個月，哇咁犀利！而家大學生出嚟喺度9,000-12,000嘅啫喎，點解可以攞30,000？ 真係非洲做嘢。 因為佢去係啦，佢喺非洲幫一間所謂國企，去到睇一個鐵路，起條鐵路啊！嗱，你係基建啊嘛，基建嚟，一帶一路都係呢啲嘢啫嘛。咁即係話，我同你合資，我同呢個政權，不論你係獨裁咩財都，我同你合作冇所謂，我俾錢你，但我要揾啲人叫睇住。咁就即係中國有好多工程師，亦都好多。 喂，你啲學生係 跟住有個學生係國際關係， 係啦，係 啦，就諗住我揾你去，你都認識，即係叫做做一個即係其實一個好細嘅崗位。但係就因為你離鄉別井，係咪去到一個山長水遠、人生路不熟嘅地方，咁咪2-3萬一個月咯？但係佢捱唔到半年要翻嚟。點解？因為佢話我頂唔順嗰種做嘢嘅方法，佢頂唔順嗰種嘅文化，嗰種嘅是但求其，錢行先，係咪關係行先？樣嘢咧就冇計好多水分，佢唔想再喺呢一個染缸當中繼續去污染自己啊！咁所以話佢叻女啦，翻嚟香港揾 第一女仔好勇敢啦，去做呢、這個。第二咧，點解請啲學生咧？因為識英文。 係咯， 好重要，好重要啊！大陸本身訓練出嚟嘅人咧，唔係咁多聲文嘅。但 anyway， 講到呢度先，我又想轉翻一樣嘢啦。頭先我爭啲唔記得問啊，喺呢節休息之前，嗱，你就教國際關係啊。咁你認為香港人嘅國際視野夠唔夠咧？ 我覺得香港人國際視野用譬如話五個點嚟到去講啦，我諗都。平均都去到3-4嘅，即係點解我會咁 買名牌就叻喎？ 咁高咧，嗱，其實你對名牌、對品牌嘅追捧，你去攞佢嘅資訊去認識佢哋，本身都係一種幾重要嘅知識嚟嘅。知識嘅搜尋知識嘅獲得，即係我諗知識有多類嘅，即係多元係嘛？即係我識嘅知識係一種叫學院派嘅。國際關係啊、社會科學啊、哲學、人文學嗰啲，唔代表我高過嗰啲買即係 Prada， 跟住邊一隻貨係擺喺歐黎幾多錢，佢原價幾多？喂，嗰啲都緊要嘅喎，唔好話唔緊要喎。或者喺國際嘅投資市場上面，或者睇住國際嘅一個匯價嘅波動當中，我諗香港人嘅數口好精， 係 呢幾方面嗰國際視野嗰種嘅敏感度咧。是很尖锐很高，因为没有东西紧要得过你真金白银的投资、或者你的小孩你想送去哪个国家读书，然后想想将来他有什么机遇是比上一代我们这一代更好的呢。所以这些位置上面我不会很苛刻地去说香港人不行、要透过政府怎么带我们去哪个路那里、带什么路来到去找地方、我相信我们要对自己有一种信心，我们要对我们自己这个香港人那种硬骨头呢，就是那种我不会满足于即係現狀，我不斷要開發或者開拓機遇咧，呢一種嘅動力，我哋要佢有信心嘅。 嗱，你即係講到話香港人咧，如果5分作為滿分咧，香港人都有3-4分。 係㗎， 啊，你覺得？ 我唔覺得我哋係即係好渣㗎。 咁啊，我唔知啊，我見到其實香港買名牌就好叻㗎啦，佢唔買佢都知道。即係聞到話邊只係正嘢，邊只係渣嘢，邊啲係真嘢，邊只係 A 貨，知嘅，摸一摸就知噶啦。 追到時代啊！ 但我又有啲好似唔即係唔係知道世界嘅咁多嘢，國際視野係窄咁啲嘅香港人啊！我覺得啫嚇。咁啊，另外咧就係點解咁睇咧？就係、其實我即係曾經喺個外國讀過書啦嚇。咁咧當時咧我都係有修過科國際關係，好少，我認識都係有限嘅。但我記得同班裏邊咧有啲人係攞去到選修科嘅啫，係工商管理學院嘅學生，佢攞去到選修科。 即係你講香港學生嚟嘅？ 唔係，係全部西人嚟嘅。 哦 ，OK。 啊，咁佢啲工商管理嘅學生咧知道咧，如果你讀得商科，你係要有國際視野嘅。不是你怎樣做生意啊，你都不知道那個什麼 可能不知道成都在哪裡，不知道成都在哪裡，不知道重慶在哪裡，你做不到的。但是似乎香港的學生呢，就是他們不太重視國際視野，這個此其一。此其二就是有個好消息，香港有某間大學呢，就以 MBA 出名的呢，EMBA 出名的呢，在應該去年度呢就請了一些國際關係的教授呢，在 EMBA 教一課教一下書的，即是他們那個 MBA 課程的教授呢，高層都知道，如果你讀商科，你不懂國際政治，你是不足夠的。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好的一個觀點。我點講點樣講咧？因為真嘅，即係我哋有時都話啊，你咁快又要讀 BBA 或者讀會計、工商管理，咁好似好專、好窄、好技術層面。 係。 咁我哋嘅大學生出咗嚟咧，係咪只係做一粒螺絲咧，或者甘於淨係做一粒螺絲咧？咁不過我發覺咁，即係即使喺大學教育裏邊嘅短短四年啊，我哋嘅課程設計未有足夠的力度去幫到我們的學生拿到這個國際世界觀號呢，人一生很長的，是吧，即是我們不想被規劃的，即是政府經常說生涯規劃，好像樣東西都要 plan 完，你要在那裡做完所有東西，你才好畢業做人。我覺得你問我，我都是一路碰碰撞撞去摸索而已，是吧，即是過不過意可能說入了政圈又走回出來，但我又可能下一個不覺意，我又繼續行呢個政治學術並行的路，呢個都係我嘅抱負之一，因為我覺得公共知識分子總不能迴避政治，都唔能夠咧有潔癖嘅。我做得唔好，我會反省；我做得好嘅地方，我會繼續堅持。咁我相信香港人都可以做得到呢一點咯。 嗯，好，你覺得唔係淨係人生嘅？不是只是多大學四年的， 不會只是人生有教，千萬不要讀完書很厲害，不是的。因為我經常在牛津也好，哪裡都告訴你，湛兄，閱讀是其實越覺得自己不足夠。 我也覺得是，即是世界是很浩瀚的，在知識面前我們要謙虛的，如果哪個人在知識面前不謙虛的話，他只有即死路一條。不過所謂知識，你應該怎麼定義呢？是不是書本上，或者是紀錄片上，還是實務生活上那些任何事物我都當是知識呢？定義就是人人都不同了。除了定義之外，可能比重都是不相同的。不過這些太高深了，這個階段，剛才說人生階段嘛，那我們這個節目的第三階段呢，結束，我們第四階段回來，講回香港，很實務感的香港的。 好啊， 休息一會。